买衫买得精明啲，着衫啊都会醒啲啊！ 做环保时装嘅人咧，佢会讲一个 term 叫 cost per wear。如果你睇件衫，你知道即系你系会成着 foresee 到，我会着超过30次。如果你一件衫好平，你当几廿蚊，但你买到翻去一次都冇着过，其实一定贵过你买咗一件靓嘅衫，除翻开贵嗰件系抵啲。 要继续学嘢，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 后援会啊 ！Welcome to the back up club 啊！ 好，时间天气嗰啲自己睇啦， 自己睇啦，唔大个人 系啊， 新一年都就到啦， 新一年 又大一岁啦， 咩新？哦，农历年， 农历新年 ，OK。好啦，咁今日有个题目，我咧相对地得意嘅，因为本身咧喺呢、這个叫做开咪之前，我哋讨论噶呢个题目，我本身以为我同波胜系企喺同一阵线嘅人啊， 殊不知啊， 原来我们啊，距离这么遥远啊。我们与爱的距离简直是好啦。咁话说咧，小弟呢排就去咗个亲戚屋企住啊。咁啊，之前喺手下留情提过。咁啊，想去住咧，少不免啊，一定会有一个动作同埋一个行为会做嘅。 系咩啊？ 煲即食面，因为夜晚翻到屋企肚饿，所以一定要煲即食面啊。因为咧嗰位亲戚咧就系、是、自己一个住嘅，系啦，咁因为佢太太就喺其他地方工作啦，咁、佢有事又要飞去其他地方，所以嗰间屋咧不嬲得佢一个住，咁所以佢通常一个孤家寡人咧，佢就自己通常都系买外卖翻屋企食嘅，系、啦，再加上佢一个外国人啦，咁所以屋企咧系得嗰啲意粉啊，然后佢嗰啲酱咧系嗰啲高级嗰啲英国百货公司买翻嚟嗰啲咧，即系 M 字头嗰间，你知我讲边间？ 我知啊， 好贵嗰啲酱嘅。好啦，咁跟住所以咧，你知煮一次佢嗰啲意粉啊，冻接啊，都要搞三四个字啊，绝对唔符合小弟嘅经济利益。 系啊，三分零钟咁啊，搞掂个面啦。 系啦， 你搞， 因为我而家只系觉得自己煮个面都已经好高要求，例如系攞个即食面。辣嗰隻啦 ，OK， 即係韓國嗰邊嗰個辣面 ，OK， 又辛又辣嗰只。 係啦，咁通常咧小弟咧就會加芝士，再加啲煙肉碎嘅。 哇，好有心機啊！係啦， 又或者係會試過係買一啲台灣嘅麻油撈面啊。有段時間早一個月好中意食嗰啲麻油面啊，葱油面，夜葱油面，係啦。跟住又買啲葱油面翻嚟煮啊，咁亦都有嗰啲有丁面都試過啦，係啦，咁總之一啲唔同嘅即食面買翻嚟咧，咁就咁咧，我係會再加少少，例如係加片芝士溶一溶佢啊，撈一撈啊，或者買啲煙肉粒翻嚟嗰啲撈一撈，哇，個觀感即刻 fit 曬 啊嘛！ 好啦，咁呢啲都起碼要搞兩個字啊， 都好有心機噶， 好有心機噶啦， 喺呢啲咁方便嘅面當中，你搞啲咁唔方便嘅嘢， 因為小弟啊。食嗰个面我统计过，唔使一分钟食完咗啦。 我拖慢嚟食喎，会特登啊， 一分嚟两分钟，咩都食晒。我成日觉得煮面啊，喺我身上都唔系一个好符合经济利益，更何况啊，要煮一个意粉咁样，即系意粉你要开水啦，开完水之后你要滴少少油，等佢啲面冇咁容易黐啦，然后可能要落少少鸡粉啦，完咗之后你又嗰啲酱咧，因为通常一系喺雪柜，一系就喺个罐头嗰度，咁你一定系要加热佢。咁我觉得哇太复杂啦，不了啊！咁所以咧，我就决定啊，都系煮翻即食面啦。好啦，咁啊都唔符合经济利益。咁再唔符合经济利益系咩咧？就啱啱整咁多嗰啲意粉啊，整酱咧，咁要做一样嘢嘅，要洗碗、洗煲、 同埋洗個 pan， 隨時可能你啲醬你想整得佢好食啲咧，例如你買一個罐頭意粉醬或者玻璃鵪嗰只，你都要稍微即係另外整啊，係啦、 啊。 例如我有啲 friend 佢係去露營，佢買一鵪嗰啲玻璃嗰啲番茄醬，然後佢再切洋葱粒，再落啲免治肉粒落去，整一個熱狗醬。咁呢啲實在太費神失時啦，費時失神係啊，費時失神。咁所以咧，我就係煮一個簡單嘅即食麵。簡單嘅即食麵咧，個重點除咗煮之外，當然就係喺佢嗰個煲嗰度啦， 就係個分歧位啦。 我哋就喺呢個出現咗個分歧啦。因為啱啱我哋都好同意嘅，食即食麵係方便過食意粉嘅。 快靚正 ，agree，OK，agree。就連我買嗰啲葱油麵都係即食嘅 ，OK。好啦，咁啊問題嚟啦，你究竟啊係會攞一個有病嘅煲啊出去食啊，定係？ 另外落倒落碗度， 另外倒个碗咧，因为咧即系去咗嗰个亲戚屋企嗰度住啦，咁然后就佢屋企咧系有一个煲嘅，但个煲咧佢冇一个柄啊，佢得两边嘅耳仔啊， 系， 咁相对地拎出去咧都唔系太困难，但系都未算最方便，因为你起码要搵啲毛巾啊，或者搵啲隔热手套夹佢出去啦。以前小弟咧细个嘅时候屋企咧系直情咩煲都冇嘅。即系唔系，即系冇嗰个煮面嘅煲咧，系咩都冇嘅，即系就咁一个金属嘅， 连柄都冇， 连柄都、哦、连个耳仔都冇啊！咁、哦、所以每次煮完咧，阿嫲细个煮完嘅时候咧，佢就会倒落个碗嗰度俾我哋啦。又或者咧系有一个夹嘅。 哦，我见过，我见过， 系啦，即系嗰啲 饭嗰个柄， 阿妈蒸碟嗰啲鱼，然后嗰个金属兜咪有个柄咁样出嚟嘅，诶有个夹噶嘛。咁、那個夾就夾出嚟就拎出去食嘅，咁好唔方便。 夾啲面出嚟咪得啦。 跟住之後，自從有一次喺宿舍見到有個人啊，拎咗個有病嘅煲出嚟 ，Oh my God！ 偉驚人啊！原來呢個世界上有呢個發明，咁我可以連煲一齊食，咪即係連煲一齊拎入去當碗食。 咁就洗一個啦。 咁就淨係洗一個啦。 唔得咧，嗱、那个分歧位就系我咧系唔会用嗰啲，就算有病都好啦，嗰啲煲咧一齐食嘅。 个原因系 我唔知系咪关阿即系奶阿妈啦，佢买嗰啲嘅煲嘅质素问题。 但我而家用紧嗰个系都系楼下嗰啲家具店咯，我称之为味道家私添啊，因为佢得啲厨具啊或者家庭用品啊，即系你啱啱讲嗰啲夹啊、发蛋器，仲要系手动发蛋，手动发蛋器嗰啲旧式屋村家具店，我买翻嚟个煲系49.9，大概呢个价位。 哦，咁我嗰啲可能贵少少啦。 系啦，因为我系拎去宿舍用噶嘛，你谂下。 咁系，你无谓买咁贵啊，啲煲匙都俾人攞走嘅。 咁又唔系我每次用完都好拎翻房嘅， 就系佢会有一阵嗰啲。嗰啲唔知乜铁锈味定系乜嘢啊？我唔知系我凝住定系点啊？佢系破坏咗嗰个面本身嗰、那个嗰啲麻油味啊、黑蒜油味咧。总之用嗰啲煲一摆落去就多咗嗰阵嘢，我就唔中意啦。呢个系第一。 但系，sorry， 在于呢个味道上咧，我亦都系觉得原煲食个风味系正啲嘅。因为咧，你需知道啊，即系你由个煲将啲面啊运过去个碗嗰度，你已经需时可能30秒至1分钟啦，系咪先？如果你有睇过《金城武教你煮即食面》啊，你就需知道即食同埋煮嗰个 timing 系要攞得非常之精准啊 ，accurate。咁啲面先会好食。咁我中意食硬面噶嘛。如果我再将个煲嗰啲面运过去个碗嗰度，然后我又搞呢搞路，又捧出去，再丝丝然坐低食，啲面就已经淋晒啦。 哦，你倒扣翻啲时间啊嘛。我以为你系讲到话咧，将啲面夹落去咧，嗰啲面经过啲空气咧混入咗落去之后，我以为你去到咁大，因为。嗱，我唔係好似你咁中意食嗰啲手面啊，咁所以我冇呢一個嘅狂傷嘅，係純粹係嗰個味道嘅啫。同埋第二就係個樣啊，嗰、那個煲嗰、那個色，揦住佢咁樣食，硬係覺得自己好似好慘咁樣。 哦，係啊， 你唔覺嘅咩？ 呢啲叫老味啊，唔係叫慘味啊， 好慘啊！我覺得好似屋企冇碗用咧。即係我冇你咁講究，即係唔會又加塊芝士，我最多可能打隻生蛋落去啦。 哦， 我好中意咧。攞一個碗啦，然之後有屋企有啲嗰啲木質地，好似托盤嗰啲咁，靚靚仔仔放喺上面，然之後咧打隻蛋上去，攞住個托盤咧捧佢入房食嘅。 哦， 係啦，跟住覺得自己。 但你個碗係面碗嚟嘅， 係啊，即係個白色嗰啲瓷，即係嗰啲 哦湯 碗嗰啲。 因為我小弟屋企係真係有兩個嗰啲面碗啊，咩叫面碗咧？係拉麵鋪俾錢換翻嚟嗰啲面碗啊， 哦、 即係嗰種。 大碗型就淺口，即嗱屋企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就會求其攞一個大嘅湯碗，就當面碗咁啦。咁但係我係用嗰啲拉面碗，我試過一次，因為佢可能 crossover 蠟筆小新又好 ，crossover 哆啦 A 夢，咁我想換，其實都係蠟筆小新啫。咁然後咁我換咗之後翻去咪試咯。咁但係我都係覺得，因為真係喺嗰個運輸嘅過程嘥咗我啲時間，令到我覺得啲面。啊，系争啲噶， 同埋咧，仲有一种食法，如果计夹落啲碗度咧，我试过特登用细碗食，呢、這个可能系有少少回忆，因为我细个屋企唔俾食面啦， 系 我嫲咧就会静鸡鸡煮嘅，即系趁我啲屋企人喺度，佢就系用嗰啲我哋以前嗰啲蓝白色嗰啲玻璃嗰啲经典嗰啲碗咧，佢嗰时用个煲煮完咧就会夹落去。 喂，你嫲嫲， 喂，你嫲嫲，你有个味道喺度， 嫲嫲。 系啊，走咗啦，走咗啦、哦，但系冇乜嘢嘅，即系咧，佢就系我喺嗰个嗰啲骑楼嗰度咧，佢就会捧住嗰啲蓝白色碗夹落去，唔知点解咧个碗细啲咧，佢啲面食落去个汤好似浓味啲啦。 哦， 我唔知系咪因为佢嗰个加嗰个粉系即系落咗去个碗度先至加浓味啲咧，咁样将佢分转食咧系会好食啲，所以有时喺屋企咧会将佢摆落个细碗度，食完一转再夹第二碗，连埋嗰啲汤咁样饮去食咧，嗰、那个味道又不一样 啦。好啦，我哋唔好嘈啦。大家投票，连煲食嘅举手，好好多人举咗手，快乐碗食举手， 仲多人举手， 冇人举手，唔系大家我哋出个 post， 系 大家话俾我哋知你系究竟系直情用嗰个煮面嘅碗，唔系煮面嘅煲嚟食，定系要摆落个碗嗰度？但我觉得由托盘嗰下系型嘅， 系啊，托入去房度啊，哇，好似自己去咗嗰啲餐厅嗰度， 再买杯冰水喺隔篱， 哇， 见魔之。 是一种高深莫测的事物，它仲会不断地演变，同一个字在不同的文化、时间、地方出现都会有不同的意思。语言呢是仲会进化的，即使是一字一词微小的改动就会有全新意思的诞生。所以呢度就是教你最新成语的成语好鬼狼之 阿阿波成 与博士一。 博士一，博士一，就嚟过年呢，我买咗好多嘢翻屋企啊，但我发现啲嘢里面呢有啲係假㗎喎。呢啲情况应该讲啲咩呢？ 你应该讲啊回水。 唔係啊博士一，我係话呢啲情况应该讲啲咩成语去形容啊。 哦，你可以话鱼目混珠，意思係令鱼嘅眼睛冒充珍珠，是来自于参同契上面写的鱼目喜为珠。 哦，咁博士一啊，如果来到21世纪的话，鱼目混珠又可以变成点呢？ 啊，你这条问题问得真是好了，今集一语就教你鱼目混珠的最新用法啦。 嗱，今个星期消委会就发现牛丸入面捞咗啲猪肉喎，咁你可以点讲啊？ 博士一，我知啊，呢个情况你就可以话佢鱼目混珠。 错啊，要话俾人知你有文化，个猪字就唔系呢个猪字，你可以加啲生意 fat， 鱼目混珠外，鱼目混珠外，咁啲人就知。是讲捞咗猪肉落去啦。 有咩猪系我嘅？ 嗰啲猪嘅叫声系，系 鱼目混珠。 系啦。 哦。 咁但有时除咗喺啲牛丸捞咗猪肉之外，喺啲鱼蛋或者鱼肉烧卖都有机会捞咗啲猪肉落去㗎喎。 博士一，呢、這个情况都可以指住佢咁样话佢鱼目混珠。 唔啱啊。是话佢鱼肉混珠，因为喺啲鱼肉入面混咗啲猪，捞咗啲猪，我意思係、 哦、 所以就鱼肉混珠。如果捞咗啲鸡就鱼肉混鸡，呢啲时候你咪好嬲 嬲啊！ 你就指住个老板买啲假鱼肉俾你嘅人指住佢闹，你呢次真係鱼肉混账，可恶啊混账。然后你见到佢啊，要闹走佢啊！简直呢啲人想闹佢肉混蛋，闹走佢，咁佢就真系死死地气走啦。你见住佢走不得止啊，仲谂住啊一车车咁车走啲假嘅鱼肉，咁你就话俾啲街坊知鱼肉混输，摆明系想混走啲假嘅鱼肉啦。提多你一句，因为新蒸头。唔好意头，可以鱼肉混赢。如果今晚你系马迷嘅话，就系咁啦。呢、這个时候你就可以指住个老板啊，佢完全输咗喺你手上啊，就系、是、任人鱼肉混珠，因为佢完全输晒俾你啊，任你鱼肉啊， 任 鱼肉混珠啊。当然喺度要奉劝大家一句。千祈唔好太过分，因为始终你都系冇帮衬人哋。如果唔系，老板就会闹你一句：唔好阻住做生意，你真系鱼肉混吉啊！阻住晒。 哦，博士一，博士一，我完全明白晒啦。我仲好期待下个礼拜你又会教我啲咩成语啊！我今日真系学到好多嘢啊！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8岁啦，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力支持。4月3日，见证乐坛新时代，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合翻埋个嘴同对眼先啦，咁先投入唱到噶嘛。 离开先真正领悟到拥有是福气， 当得知道你有下过他， 才是感激。 无非恋爱， 如吸口气，只等缺氧时，感慨从未洗眉。离开先知道。 话今次录音咧，同监制苏道哲有好多你眼望我眼同埋 O 嘴嘅时候嘅，原因好多时佢哋听到 Gigi 嘅表现咧都好惊讶，唔明佢咁细个点解演绎能力同埋技巧都咁成熟嘅咧？但另一方面就令到 Hubert push 到自己做得更加好。 结束了便争气， 作曲苏道哲、胡鸿钧，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4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胡鸿钧、严明熙，《爱是大种缺陷的美》。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O做乜嘢唔开心啊 ？Kitty 好多事唔顺利啊！ 小白做乜冇晒笑容啊 ？Barbie 戴住口罩点笑得出啊？ 每日生活都有变化，就算戴住口罩 都可以俾个笑容大家。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O、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 瑶瑶收到一份礼物之后有咩感觉啊？ 佢嘅解释会令我谂到童年回忆比较可惜嘅一面咯，即系你之后大个再回忆翻唏嘘嘅一面。 我系哈利，身边好多人都叫我瑶瑶。想知道我拣牙一定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嘅嘉宾咧系有 Harley 嘅，你好 ，Hello，Hello。 原来背后约佢咧有段故嘅，又交俾阿一你讲下啦。 即系话说，小弟就喺一啲酒吧嗰度认识咗一个男仔啦。我哋早一两集有个嘉宾都系咁样，即系佢介绍翻嚟。但今次呢个咧，佢强烈要求啊，可唔可以跟埋嚟睇啊？ 咁嚴重啊！ 佢話你唔好啦，唔好約我女神啦，我驚你沾污佢啊！係咁叫我唔好，佢話難啲喎、啊，我呢啲人係咪先？跟住就即刻喺當住面前 send message， 即 係 喺直情當住面，請問你有冇興趣做訪問？跟住佢嗰日哎呀冇啊，唔好復啊咁樣。 咁嗰陣時 ，Harley 係咪即刻又復到，定係你都隔咗可能第二日先見到阿一個 message 㗎？ 我記得好似。咁啱睇到，跟住就撳落去睇下係咩嚟咯。跟住咧撳到，跟住就撳落去，跟住就再，我係記得問咗你詳細先，跟住先再 confirm 咁。 有冇擔心過係啲變態佬啊，或者詐騙啊？ 我有諗過係咪真嘅，因為我諗緊 咁神奇嘅，無啦啦會揾我咁樣嗰啲。 哦， 覺得好神奇，跟住咧就問咗你詳細，跟住就我係有睇，即係我事先即係你有 send 條 link 俾我咁啦，係，跟住我係有事先上咗去聽咗你哋啲。 哦， 之前嗰啲叫咩啊？ 嗰啲訪問啊，重温嗰啲。 重温啊，重温、啊。 但呢度係假㗎。 嚇、啊！ 其實我哋兩個假㗎，我扮人哋啊，扮港台嗰個㗎。 唔、 哦、 係。 喺、哦、信一半了， 我哋扮港台嗰兩個人。 係啊，其實呢度係商台嚟㗎呢度。咁但係咧，今日喺 IG 嗰度揾啦。咁但係你 IG 用嗰個名咧，就係、是、YIUUYO 嘛。 系 啦，咁我就叫你做 Harley 啦。咁但系嗰一个名系点样样嚟嘅咧？ 我系因为其实我个 IG 名用咗好耐噶啦，就系即系我本身中文名最尾嗰个字系个姚字啦， 系， 咁咪就 YIU 咁样啦。跟住其实咧，我中学个名咧系叫 YoYo 嘅，跟住就轮埋咗佢哋就 YoYo 咁样咯。 哦， 跟住最近。好多身邊嘅人都叫咗我做姚，有多過叫我 Harley， 因為佢哋唔知道，哎呀，你大學改咗名喎，咁我應該叫你 Harley 定係叫你 YoYo 咧？跟住佢就會叫我姚 YoYo 咁樣咯。 哦，點解會改名嘅想？即系 YoYo 呢個名都唔係有問題啊，都 唔係純粹覺得我想改個 唔同啲 自己中意嘅名，同埋冇咁容易撞嘅名，因為成日都同人撞名。 有冇諗過叫烈火黑炮啊嗰啲？咁一定會同人撞嘛，行出去我叫烈火黑炮咁 樣英文。 我驚嚇親人。 第一印象， 先嚟咧就係第一印象嘅。咁啊，俾你估下咧，我同阿一邊一個嘅拖延症係嚴重啲嘅，因為都有見到你有畫畫，跟住有啲 caption 都會寫，啊，我都拖延咗好耐， 成日都拖好耐先畫完一幅畫。 係，所以就俾你估下，我哋兩個就咁睇樣啦，邊一個似係拖延症嚴重啲咧？ 嗯，我估。 佢而家拖延緊啦， 我本身係個， 我哋有時間限制噶，我一陣要播新聞噶，所以你最多可以諗廿分鐘咯。 我估我呢個 阿一， 阿一係咪咧？應該係啊。 佢連伸隻手出嚟都係，好似嗰啲咩誒 樹懶啊，慢慢 嘅。我有朋友話個樣好似樹懶噶， 個原因係 因為佢睇落去好似係做嘢認。 认真啲嘅， 好条理咁样咯。 系、哦，我个样似唔做嘢嘅人。 唔系，系点讲咧？直觉咯，我唔知道。 总之你拣一就系拖延症严重啲嘅，真正嘅答案咧， 你系估错嘅， 错咗。 真系噶？哎呀，我啱啱谂紧，我啱喺度谂，啊死，我可唔可以临时转？我喺度谂紧，啊，好似有条理嘅人系会拖延症劲啲，因为我自己咧系好系嗰啲要。做即系我会写晒做晒啲咩先啦， 系， 但系我做会做嘢做得好慢，因为我想做得好啲，跟住做得好慢咁样咯。 哦，嗱、哦，我同你共通点，我都有嗰啲 to do list 喺度嘅。 哦，系系系，佢都有 to do list 系啦，因为有时会唔记得啲嘢，同埋做完一下咧，你揿个掣，佢划走嗰下系爽嘅。 系啊系啊系啊，诶啊，我好中意咧，即系我 to do list 啦，跟住咧我写晒啲嘢喺度啦，跟住咧我划走佢嗰下，我真系觉得好开心。 系啊， 我每次好耐先划走一个。 唔系你整一啲易啲嗰啲咯，即系刷牙、饮水啊。 咁應該寫好長。 係啊，然後一份上出出出出 咁樣。 但你要記得每一日都要再寫翻一次提自己，跟住再攞、 啊。我今日呢個時間我起咗身，所以我剔一剔啊，我起到身啦，我剔一剔，因為我刷咗牙啦，我剔一剔。 但你真係大概每一日個 schedule 係點嘅？即係因為你而家係讀緊書。 係啊 係 啊。 咁嗰個 to do list 係好長定係其實？ 哦，我其實自己有寫開 schedule book 嗰啲習慣嘅，咁、我今年咧買咗個本就好神奇嘅，佢係會由即係佢係每一日有個時間喺度啦，咁就四點朝早四點去到夜晚四點咁樣嘅，跟住我就會前一日寫低啊，盡量跟翻睇下我可以做到啲乜嘢咁樣寫翻落去咯。但如果你話 to do list 嘅話，我就唔係點講，唔係每日做啲咩嘅，我会写个 deadline 啦，即可能功课嗰啲 deadline， 跟住我做完我就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咁样咯。 哦， 一次喺度提自己， 我要做呢样嘢，唔好唔记得咁。我成日都唔记得有咩要做。 哦，即系喺台头有张帽子或者剩就会写低。 喺本簿度写住 to do。 系啊系啊系啊，手机又会有啦，跟住台头又会有啦 ，Chris schedule 又会再写。因为我真系好容易，我唔写我就会唔记得咗。有啲咩系要做咯？ 我想知道你读嗰科系即系大学读紧嗰科系？ 我大学读紧创意文化及艺术。 Creative Art and Culture， 咁係咪啲嘢？即係有時嗰創意係逼唔嚟噶嘛，咁就會令到個拖延症會更加 嚴重啦。 係啦，即係 所謂揾靈感就 今日真係諗唔到嘢啊！ 我係嗰啲咧，我一諗唔到，我唔會逼自己諗咯，我會停低嘅人咯，好攰噶嘛。 咁你停低係做啲咩？假設嗰份功課係要畫幅畫，咁你真係落咗幾筆之後啊，停咗喺度啦。咁跟住之後，你係會俾自己休息。 嗯， 咁去做啲咩呢？ 睇下我想做啲咩，我唔知喎。即系我画紧画啦，跟住我画下，我谂唔到啦，我可能谂唔到啊，我要点画啦，跟住我就要停咗喺度咯。然之后可能就听下歌啊，睇下其他片啊，即系 YouTube 碌下 YouTube 啊，碌下 IG 咁样。跟住当我谂到嘅时候，即系我忽然之间谂到啊，可以点样画啦，跟住我就再画翻咯。所以咧，我每次画画都好耐，好耐先画完。同埋 有啲心虚啊，你啱啊，我好耐 啊，跟住就系咯，好搞好耐咁啲嘢。 但我想知道你即行开系真系行开，定系即真系休息系真系休息，定系你纯粹要逼自己用另外一个方法 刺激 翻啲创意咧？ 唔系啊，我纯粹真系 摆 翻佢喺度唞咯。 哦。 系，我做功课都系，即系我即系可能你谂你要谂一样嘢啦，你谂唔到啦，我唔会逼自己去谂咯，因为如果你逼自己去谂咧，我觉得我会点讲？因为有个压力喺度，咁我有压力，我做嘅嘢可能会差，跟住我就会唔谂放松咗自己先，跟住先后之后，我觉得 OK 啦，我先再开始谂。 哦，咁但系有 deadline 咁点算咧？即系 deadline 本身，所以我好多嘢都系提早做。 哦，有冇试过真系追唔到个死线啊？ 冇啊，我通常提早做啦，跟可能啊呢一份功课下个礼拜三要交嘅，咁我咧就会可能提早 几日 做啦，跟住分开一日、两日、三日做，跟住分开咁样做啦。我差唔多做完啦，我会摆佢喺度，去到交嘅前一日，我先至再 double check 咁样。 哦， 咁呢种系，系咯，你呢种嘅拖延系 提早拖延， 系啊，我系提早咁慢慢做咯， 系咯，即系同埋嗰种提早做咧，你系其实 keep 住有进度噶嘛，一种所谓提早做系我开始谂啦，但系谂，其实都系 last 嗰日先开始落手做噶嘛，即系有两种噶嘛，但系你其实 day one 你开始做嘅时候已经落紧手做紧嘅啦， 系啊，做紧，但系我就可能每日都做好少，每日都做好少，跟住。再去到差不多有样嘢喺度啦，跟住我先再去到差不多交嘅时候，我再 double check 咁样咯。我系做嘢唔可以快，即系做唔到好快嘅人嚟，所以我好慢做啲嘢。 我想知道你有冇令到身边啲人一同你即系、就是、一齐做嘢都会有一种慢落嚟嘅 pacing 嘅？ 咁又好似冇， 因为我好似同你做访问，我都觉得好慢咁样。 唔系，即系我同人一起做嘢，我会感觉到自己真系做嘢好慢咯。 哦，但你有种真系感染到人哋一起慢落嚟嘅生活嘅感觉。 我哋一起平静， 系咯。 等我留意一下先。 系啊，即系同你倾偈咧，我都觉得自己讲嘢慢啲。 翻去问下你朋友，你哋有冇俾我感染到？ 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我哋就想阿哈利咧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我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出，我系一个好少，我可以好耐都唔出街咯，即系沤喺屋企咯。 试过几耐冇出街咧？ 咁好似冇特别数，即系可能冇乜特别，可能冇人约我啊，冇乜特别嘢要做啊，唔使翻工，我可以唔出街都冇问题啦。即系可能。你俾我两三个礼拜，我都喺屋企，我都冇问题。 两三个礼拜， 即可能两个三个礼拜，我冇特别要出街。 你有隔离啊？ 唔系喺屋企做嘢，每日做少少， 好多嘢做噶嘛，喺屋企可以，跟住就会冇乜所谓咯。即系我唔会好似其他人咁，我唔出街，我会好唔 唔舒服咁樣，但我唔會，即係我會覺得 即係三餐喺屋企煮或者嗌外賣或者點樣你都 OK 嘅，即係唔使落去放下風唞下氣，完全唔使。 係啊， 咁你話喺屋企可以有好多嘢做，你會 有咩做呢？即係延期係放假啦，唔係功課，唔係食。 放假都好多嘢做嘅喎，你其實一日真係好短咯，我覺得。即係我睇一可能我 Netflix 啊睇嘢啊，跟住好快又啊，忽然之間個黑天個天黑咗咯，然之後可能我畫畫啊，跟住畫畫下個天又黑咗咯，跟住就差唔多夜晚食飯啦，食飯跟住就啊可能做下打下機啊咁樣睇下片啊，跟住啊又夠鐘瞓覺咯。 咁唔係一日係 OK， 但係你連續兩個禮拜做緊同一樣嘢， 咁你有好多嘢做噶嘛喺屋企都可以，我有養貓嘛，我可以陪下佢。 哦，但我连续睇廿日 Netflix 或者我连续廿日画画，我都会冇啦，好冇？我想出去兜个圈，你俾我好似啲老人院嗰啲公公婆婆落街咁样，俾我晒下太阳，坐喺度都好啊！你系冇呢种需要嘅， 冇特别好想落去咁样。 咁你拍拖咧，即系 in case 拍拖，咁你系两个人沤喺屋企 都 OK 嗰啲嚟嘅？ 好慢啊，咁样。 拍拖觉得如果拍拖的话都是出街会好一点，走走好像 有些事做一下的。 是啊是啊。 拍拖你会觉得做些什么是最适合跟你约会做的呢？ 我想不到，我想想 先。因为你不像是那些话要去玩激流啊， 是的， 攀石啊那些，你只是要不过你坐在咖啡那里 都挺好 的。是啊。 咁只不过将屋企嗰个地方搬咗去咖啡。 我行下都好嘅，即系可能两个人出去行下咯，即系一路行一路倾下偈咁样，即系唔一定要有啲好特别嘅嘢要做，但系就行下倾下偈，跟住见到啲咩就分享下咁样嗰啲几好。 你即系个画面系咪即系午后阳光晒落个海边，行住个草地嗰种？ 我好想可以。坐海边，好中意吹海风。 哦，系啊，系、哦、啊，佢有种好退休嘅 pacing 喺度。 系啊， 老人与海嗰啲，即系尽量唔好太刺激噶，唔好劳师动众，唔好体力化嘅嗰啲嘢就得啦，系咪咧？ 系啊。 如果约你做运动咧，即系 let's say 一齐行山或者一齐露营， 都 OK 噶。 哦， 因为我其实我 你会喐嘅，其实佢 我系会喐嘅，我会喐嘅，我唔系真系树懒。 因为你头先讲喺屋企做嗰啲，我完全幻想到你系睇个梳发唔喐咯， 系或者喺张床度 Netflix 咯， 跟住唔喐咯， 系啦， 要冚住张被啊，对面好舒服啊。 好啦，咁然后出街因为冇咗张被就坐喺 cafe 嗰度， 系啦，都 望住个海，唔喐 都唔喐咯。咁你会做运动嘅，你会喐嘅。 我会做运动，其实我好中意打排球嘅，但系咧、 哦、 我少咗好多，因为一个人打到排球。 是的， 我以为他做那些瑜伽咁样，然后 hold 四个钟咁样。 我都唔喐啦， 我会系我计划 ring fit 嘅，要做运动。 哦，好嘢，有做运动，好刺激啊呢坛嘢， 出晒汗添啊咁啊。 我陪屋企人行山嘅，我有户外活动嘅。 但如果let's say 揾男仔，你会觉得系要揾一个即系都系同你一样咁静啊？定系你觉得要揾翻一个即系叫做 energy 高啲，然后带翻起你咧？ 等我想象一下先我觉得可能会多嘢讲啲，好似会好啲。即系因为我唔系一个好识开话题嘅人、 嗯， 所以咧，如果大家都好静，但其实我又觉得唔好太多嘢，即系唔好夹硬搵嘢嚟讲咯。即系我又会觉得可以多嘢，即系会想佢系会开到嘢讲，但系。 即係佢負責有話題帶出嚟啦，咁樣。 係，但係又唔會係即係好似好唔中意兩個人唔講嘢。我會覺得最舒服嘅情況係我哋唔講嘢都好舒服咯，個氣氛。 哦，即係最尾都係唔好咁多嘢講。 係啦， 即係都係中意嗰個靜啲嘅，只要一齊靜靜地坐喺隔離就已經好舒服嗰種感覺。 嗯。 哦。 但又唔可以係冇嘢講咯，但係。 係，但又唔可以太扯或者即係叫夾硬嚟。 嗯。 即係每五分鐘 ，hello。 系 可能即系好似冇嘢讲，跟住就夹硬搵嘢嚟讲咁嗰啲就。 跟又正正， 跟又正正。 Hello， 跟 Hello， 正正，哇，几好睇嗰套戏， 系睇下就， 好慢啊！ 心理龙爪手， 咩 咧，我哋就同哈利有一个心理测验，呢、這个真系真系咁啱啊！因为咧就话紧啊，你而家去动物园啦，虽然现实中可能你会有少啦，去一个动物园嘅旅行，咁然之后咧同你同行嘅突然之间就话想买只公仔送俾你，等你带翻屋企做纪念品啦，咁你就喺以下嘅四种嘅动物嘅公仔里边，你就拣一种就俾你拎翻屋企。第一个咧就系鳄鱼啦，第二个系树懒，真系咁啱，搵嘅时候都唔知道。第三个 C 就是那些红毛猩猩，同埋第四个 D 咧就是刺猬。你估四只动物嘅公仔俾你带翻屋企，你会带边一个咧？ 我觉得我会拣树懒，其实树懒几得意嘅，我觉得。 你都好得意， 你都好得意，你都好得意啊！ 但系刺猬都好得意，但系我会。都系拣树懒，好似有意义啲咯。 系好有意义， 拣自己翻屋企， 除非你是我。 死啦！以后啲人见到我个样，会唔会谂起树懒啊？好惊。 咁啊，你又拣树懒，阿一你拣？ 我拣鳄鱼啊， 系 基于佢嘅嗰个叫做身体嘅设计咯。 好衬你套衫。 哦，系咩？唔系，我纯粹因为觉得佢长长条条咧。即係佢係四種動物入邊最長嗰款嘅動物啊嘛， 一條過 啊，係一條過，咁然後攬落去就最舒服咯。 哦， 即係我中意攬嗰啲咧，係一條過嘅攬枕啊，哦、或者成張長枕頭。 樹懶拉長都可以好舒服噶，唔係即係 I mean 樹懶佢攤開都好長。 我知，但係佢連埋闊啊嘛，但係一個圓柱長型嗰種，我又中意夾住佢瞓咯，所以我揀鱷魚咯。 好，我係揀刺猬嘅，因為刺猬得意啊。嗰只 公仔真 系 好多谢你， 佢样得意咯。咁但系究竟呢个心理测验代表啲咩？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就会揭晓噶啦。 眨眨眼，时间就过，有几多欢笑，有几多痛楚，人生有自己几个，数算日子，哪会只得我开心嘅时光，总自然。花一闪就过，高兴时高歌，失落时听歌，我陪下你，你陪下我，总有高低起跌，好多夜碌碌下就过，明天究竟会如何，便有得谂更多，总有高低起跌。回头看也只不过小风浪，笑着迎接未来齐高歌，啦啦啦啦啦啦啦。 有震感，但未有发布海啸预警，但警告震央附近可能发生余震，提醒居民保持警惕。天气方面，一股清劲接是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天气潮湿，能见度较低。下星期中期气温稍为下降。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较早前咧启祥道去启业村方向近启德隧道嘅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噶，现时咧全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九龙湾启祥道去启业村方向近启德隧道对开，因为有交通意外啦，现时需要全线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彩虹方向近将军澳道嘅意外清理好啦，一带车多，经过小心。跟住提翻你一个港铁嘅消息，观塘线油塘站咧，因为月台幕门故障，现时来往调景岭至到观塘站嘅列车仍然需要暂停服务。观塘至到黄埔站维持每4分钟一班车。港铁咧亦都有接驳巴士来往观塘至到油塘站。乘客请你预留充裕嘅乘车时间，或者考虑改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东港中心。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反方向蓝田入口是挤塞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是挤塞，车龙排到彩云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八雀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德宝花园。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我的梦想是想做歌手， 多一个机会去试一下自己有嘢同冇嘢。 我就想试一下转换一下跑道，做一名演员。 我参加新时代奋斗者的原因是这个 program 的名字吸引了我。I got that fire，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即将诞生。 收到波盛份礼物之后有咩感觉啊？ 波盛嗰一份礼物系会令你谂到童年回忆开心嘅一样嘢咯，就算你大个，你都可以继续融入到落去继续玩。 我系哈利，身边好人都叫我悠悠。想知道我拣牙一定波盛，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继续有嘉宾 Harley 嘅， 有姚 Yo Yo， 你可以上网 search 到啦 ，Yo 唔起。 咁啊，我哋而家个心理测验就重复一次，就系你同朋友去动物园，咁啊临走嘅时候佢话要拣一只公仔俾你，咁啊俾你翻去做纪念啦，你直觉会拣边一种动物嘅公仔呢 a 就系阿一拣嘅鳄鱼。B 就是 Harley 揀的樹懶， C 就是紅毛猩猩， D 就是我揀的刺猬。我們就逐樣揭曉了。 心理龍爪手開股時間。 今天揀了 C， 紅毛猩猩的朋友，你在感情當中的依賴指數呢？ 有20%嘅。虽然红毛猩猩同埋人类嘅基因就好似，但佢哋系唔系好需要社交嘅。所以揀呢一个答案嘅朋友咧，系非常之注重独处时间嘅，觉得听自己嘅谂法比听人哋嘅意见嚟得重要，所以依赖另一半嘅程度都相对低啲啦。咁今日好似阿一咁揀咗 A 鳄鱼，好似哈利咁揀咗 boy 树懒，又或者好似波成咁揀咗 dog 刺猬，又代表你喺感情当中嘅依赖指数有几多呢？ 心理龙爪手。 其实佢系讲紧喺爱情当中，你有几依赖啊？嗰10%，哇！ 你一定系最高啦。 系，如果系树懒嘅话就系，但系我我觉得听埋落去先。 系，我哋讲紧我哋嗰两个先。阿一哥咧就话系有60% 嘅依赖嘅情况，因为佢话首先本身鳄鱼佢都有好强抗，即系抗饿能力各样嘢啦，咁样样，咁所以除非真系要去到好需要食嘢嘅时候咧，佢先至会有行动咁样样。咁所以依赖上嚟讲咧，佢叫低啲噶啦，60%。 真系想食嘢先得行动， 系 呢句可圈可点。佢梗系想食咩咧？ 系啦，咁所以佢就话就好似爱情上面，当你遇上中意嘅对象，就会产生强烈嘅使命感啦。 嗯， 系啦，咁呢个就系鳄鱼啦。至于好似我咁咧，拣呢个刺猬咧，都高嘅80% 嘅。系啦，因为佢话拣刺猬嘅人咧，好叻打造自己叫做外在嘅魅力。系啦，但佢话越刻意打扮嘅人咧，其实根本就系一种伪装。其实系越系内心里边咧，你系好想得到别人嘅关注啊，好希望人哋。 我脑入边 FF 拣刺猬打咗个煲呔，打扮嘅刺猬。 哦， 后面唔着得嘢，咁咪净系可以前面着嘢咯。 哦，有几跳噶喎， 系咯。唔好意思， 系我幻想刺猬着比基尼噶嘛。 咁所以就80%啦，都已经。但系树懒， 估下先，我觉得系低嘅，其实 系。 我觉得系低嘅， 但系树懒好似会，我成日揽住棵树咁样噶嘛。 哦，系，但系我系觉得你自己一个啊嘛。 系啊， 即系长期自己一个，总之你俾棵树我就得噶啦，我唔需要依赖你咯。即系究竟系。即系咯，我系觉得佢系我自己一个晒下太阳得噶啦。 嗱， 你估系高嘅？ 我唔知听落去会系高， 我估低嘅。 好， 好啦，买定离手啦。 咁我估啦，咁我知系有95%最高。 听落去好依赖咁啊，树懒。 因为佢话咧，佢首先咁样样嘅，佢话树懒咧系嗰啲易温动物，即系话佢嘅体温会随住周围嘅环境温度咧而变化。咁佢嘅解釋就有啲似你去依賴身邊嘅人啊，嗰、那個環境啊，而隨住嗰樣嘢變化，呢個係第一啦。跟住呢亦都會咁樣衍生到就係你心理上面有時會過分依賴他人，即係個樣唔似嘅睇落去，但係內心渴望住即係有人去肯定自己咁樣囉。 我成日乜嘢都問下身邊嘅人嘅意見先啦，咁 哦係啦，佢呢度就係咁講啦。 我係真係乜都會問人意見，我係自己做唔到決定嘅人咯，成日都係、 哦， 我就因為我成個人都好優柔寡斷咁樣啦，跟住我就成日即係可能我會係咁問朋友意見咯，即係我身邊朋友都成日都會俾我問意見咁樣啲，即係可能我嗌住po张相啊，跟住我系有啲好惊po相嘅，跟住我就会问：哎呀死啦！我po唔po好咧？我po唔po好咧？跟住我啲 friend 就会 push 我去po，跟住我就会先至po，即系我 系 好少自己一个做决定咯。 你冇问，你会问几多人去到个位啊？个 deadline 好啦，我决 定开个 Google Doc， 大家填问卷咁样， 今晚12点前截止咁样。 我会问好熟嘅人咯， 嗯、 即系可能啊，有个 friend 长期都俾我问嘅，佢应该如果听完都知道我讲紧佢。跟住系啦，问到再问身边好熟嘅人，佢哋 OK， 跟住我就会好啦，咁啊 OK 啦，跟住咧就会做咯。 咁另一半咧，你觉得对住另一半，你系会嗰啲问题系会讲俾佢听，定话其实可能唔系嘅咧？ 我会都会要问佢意见。 佢个心理测验讲嘅95% 依赖另一半咧，感情上面你自己觉得呢一个 percentage 系准唔准？即系去到咁高？ 嗯，我觉得可能系。意見上，即可能唔係，即可能我會喺處理問題上面，可能都會係依賴另一半咁樣。但係如果你話，我係嗰啲可以長期都唔見面都 OK 嘅人咯， 嗯、 即係唔會話一定要可能一個禮拜一定要見一次，我冇乜所謂咁樣咯。但係如果你話 成日問意見嘅話，我覺得都應該會係幾依賴人哋嘅意見。我真係好少自己一個人做到一個決定咯。 嗯，哦，即係如果半年唔見，但日日俾意見你都 OK 嘅。 嗯， 咁你要一個星座老師嘅喎，其實。 咩系星座老师？ 即系每日同佢讲，你今日应该要着啲咩衫啊？ 今日你嘅幸运指数有四粒星。 唔系呢啲，唔系乜都问意见，系即系可能决定上要做一个决定啦。我要真系问晒身边嘅人嘅意见，我先做到一个决定咯。 嗯，食炒面啊，今日 炒面 系啊，我帮你决定咗啦。 好啊， 算唔算啊？今日帮你决定，今日就红色衫出街，算唔算啊？咁。 唔系都喺有啲地方都有自己嘅意见嘅，都有啲执着嘅位，但系霎时间讲唔到有啲咩执着。 好执着啊，不过唔知道未谂到喺边度啫。但你话好少自己一个人做一个决定啫，都问好多意见。你有冇印象中你自己做过一个好大嘅决定系咩咧？咁有冇试过啊？真系，定系真可能呢刻谂唔到自己做过咩决定？ 我惊我谂完之后俾人劝啊！睇下先，好大嘅决定啊！ 系啊，真系自己做嘅呢、這个。 啊，我想学花艺咯，即系我冇问过人哋意见，就我好想学呢一样嘢，所以我就 去咗学啦。 未开始学，因为好贵，所以要储钱。 哦，但系决定咗一定会做，一定会做呢件事嘅、 嗯嗯。 哇！ 哦，呢、這个就自己做嘅， 好坚毅。 即系我想做呢样嘢，所以我会决定我要做呢样嘢。 好， 好啊， 支持你， 女汉子啊， 好 坚毅啊！ 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嘅，咁就系因为知道你都有养猫啦。咁但系如果俾你再养多一款嘅动物啦，你会想养啲咩咧？ 系咪话可以天马行空？ 系啊，系啊，系、啊。 我想，但系好似咁样答，好似唔系好天马行空。我想养只好大好大只狗。 要几大只咧？嗰只？ 我觉得金毛好正。金毛狗好大隻，好温柔，好温顺佢哋。我想养到，但系咧，我觉得香港地咁细咧，养佢好辛苦啊，对佢嚟讲。 系啊，你摆喺个厅都冇位噶啦。 系啊，冇得闲啊，除非屋企好大啦，如果就会养咯。如果冇咧，焗住佢好辛苦，同搵佢喺动物园冇分别，所以都系谂下，谂下算 了。即系你都系中意嗰啲猫猫狗狗啊，好多毛啊吓， 嗯， 嗰啲小动物， 嗯。 咁如果话即再冷门啲，即如果话想养蜥蜴啊， 冷门啲 蜘蛛啊，你 O 唔 OK 啊？ 嗰啲得唔得噶？昆虫啊？ 我唔得噶，昆虫唔得。其实咧，我一开始养猫之前有谂过养兔仔噶，但系咧，我又觉得养宠物咧，唔可以净系谂自己想养咯，要谂埋你养唔养到咯，即系适唔适合自己养咯。所以我觉得自己性格适合养猫多啲，所以就 猫同兔仔嘅分别系 兔仔佢系好似听人睇有做过 research 系有啲比较情绪化嘅一只动物嚟嘅，跟、住我就同埋猫咧，佢比较冇咁唔使咁点讲，系一个比较独 独立啲嘅 独立啲嘅一只。虽然我养嗰只好黐人，但系 依赖咯， 就点讲咧，好似睇咗好多，好似话第一次养宠物嘅人系养猫系会一个最好嘅选择咁样咯。跟住我就揀咗养猫先咯。可能之后有机会，可能我觉得自己 handle 到啦，我 OK 啦，我先再去养兔仔咁样咯。 哦，即系独立啲然后唔好咁黐身，系易上手啲。 嗯，好似养爬爬嗰啲系咪？好似都系。 咁养金鱼咯。 啊，有养啊，养鱼。好似有养过鱼嘅屋企，但我唔知点解咧，我屋企养亲鱼都会好快就 系，但系系你打你定系 唔系啊？唔系啊，屋企人咯、啊，因为我冇特别好想养鱼，但系唔知点解咧， 系咪爸爸好想养鱼？ 嗯，好似系妈妈想养鱼、 哦，因为通常我以为啲即系有翻咁上下年纪嘅男人系有对鱼缸有种执着噶嘛。 我老豆 我都系，其实我都系， 我朋友个爸爸都系， 原来天下即系第时我哋两个分分钟都、 欸，我而家已经系啦。其实我好想养鱼嘅，然后就系坐喺度望住个鱼缸咁样， 然后整嗰啲景啊，咁啊整到好靓啊，有个窿啊俾佢哋， 可能地板嗰啲变做嗰啲池咧，俾佢哋瞓，唔系俾佢哋游。 你啲口天马行空 哇！ 唔系啊，好似我有睇过有条片，真系有啲人屋企咧， 外国啊嘛， 咁系啊，要做地板侧边，唔系成个地下都系地板，有啲水俾啲鱼。 你知道香港嘅地板攞嚟做咩？ 系咪会漏水落去？ 唔系啊，香港嘅地板系攞嚟摆冬天啲被嘅。 点摆啊？ 即有啲人好多人咧，而家起高一层啊。 系啊，整个地台咁咯、 啊。地台咁，然后下面就摆嗰啲日常用品啊。 算唔算渐建啊？ 僭建啊嘛，你咁样 渐渐跟住佢里边升高一格， 哦、 即系地台 高， 系啦系啦， 唔系穿窿佢， 唔系系，即系你当 咁聪明咁咪多咗个储摆嘢嘅位咯， 系啊，好多人都系咁样， 好多年好 多年 啦、 啊， 长知识聊天突然之 间，系啊，得闲出多啲街， 唔系啊， 去行下姨妈家先， 可以发现呢个世界其实好大啊， 唔系啊。 你咩串你个 friend 个女神啊？咩串嘅？ 我想知如果有， 我真系第一次听哦。 我想知如果可以养树懒嘅话，你会唔会养？ 哇，好啊！但系点样养呢？我冇咁大棵树摆到喺屋企俾佢揽住，但 系 好搞笑。 系咯，两个人咁样摊喺度， 系啊。 其实佢都几飘个树懒，我觉得。 你又唔用啊？你又唔喐，佢又唔喐咁样。 认错咗，跟住阿妈入嚟，喂阿女， 多咗个女， 恭喜思瑶。 今日准备有礼物送俾你嘅，我哋咁啊，你开个题目啦，就系、是、呢个 童年回忆。 嗯， 系啦，咁啊，点解会有呢个谂？ 我想知道你都系90后噶嘛？ 哦，唔系啊，我0001。 Oh my god！ 零零后，即系而家系20。 嗯，啊，好老啊，上咗二头之后觉得自己。 前面嗰个叔叔40几50咯， 睇唔出我睇唔出 ， 但你听唔出我讲大话咧？ 吓，唔系啊， 因为佢30岁啫嘛。 睇得出你 差唔多， 即刻跌咗，差唔多，咁唔系 keep 到，keep 到有啲碎添。 唔系，差唔多，差唔多30同40差唔多啫。嗯， 好啦，你嘅童年回忆系咩嘢咧？ 我系谂啊，好好奇你哋会嘅童年回忆系乜嘢咯？因为我系有啲嗰啲好有阵时咧，得闲就会睇翻以前睇嗰啲 卡通片 嗰啲人。 你细个系睇啲咩卡通片啊？ 我打开电视睇到咩就睇咩噶。 最中意 播紧啊！最中意我成日睇，但我啲唔算唔算系卡通片咧？我会成日都播翻啲细个好中意睇嘅动漫嚟睇咯。我唔知嗰啲应该唔算系卡通片，跟住 边套啊？ 有冇边？ 有好多，我有几有三套成日都 loop 嘅喺度，成日开嚟睇翻呢个神风怪盗啦、贞德嗰啲啦，跟住守护诞生灵啦，跟住咧同埋嗰个叫咩咧？百变小樱嗰啲啦，跟住奇洛洛啦，奇洛洛又好中意睇啦，暗云又好中意睇啦， 系， 跟住嗰啲咯。 我想知数码暴龙你有冇睇过？ 有啊， 你第几代啊？你 同我哥一齐睇，我好似有睇大门大，系咪叫大门？ 哎呀，已经系大门大嘅年代啦， 第 五代啦，已经去到 第五啦。 我对嗰个死咗咁样，好似好侮辱咗数码暴龙呢样嘢，我成日都唔记得佢哋。 阿古兽。 不是阿古兽，不是阿古兽，一个好靓，我记得细个好中意佢。 天女兽。 佢进化咗之后，是一个好玫瑰咁样嘅样 子。哦。 佢好像本身是一个粉红色嘅咁 样。哦，我知道你咁 样。好似八爪。 拉拉兽咁样。 啊，系啊系啊，好似拉拉兽。 因为大门大嗰代噶嘛。系啊。 啊，同埋宠物小精灵咯。 你边一代噶？你玩记唔？ 咩红宝石嗰啲啊？ 咩版本啊？ 最印象深刻嘅应该是佢仲好似重制咗嗰个。珍珠 哦，已经是珍珠了。我哋火红叶绿啊嘛，系咪啊？ 火红叶绿嘅重制就 系 我哋 凤凰鸟 就系金银咯，即系第二代 哦，系啦 ，对于我哋嚟， 但系佢重制啊嘛， 佢重制， 同埋 NDS 啊嘛，已经系。我细个 Game Boy， 你知咩系 Game Boy？ 我知嗰个长方形嗰个，冇机会拥有。唔系，而家买翻应该好贵咯 ，Game Boy 系咪啊？应该 你要买到先得咯。 复古嘢好贵。 好彩屋企留有部， 我屋企都有部，不过坏咗啦。 我嗰部系薄版嚟。 唔系啊，有数码暴龙机咪得咯嗰啲。 好啦，你买咩你？ 我呢个，因为我童年回忆咧，嗰次咁啱可以去翻啲旧嗰啲村嗰度，有啲文具铺、玩具铺里边。 哎呀，我谂紧你系咪买啲西瓜波俾我？ 唔系啊，嗰啲你玩唔到嘛？呢个 飞机 呢个比较好玩啲，我觉得。吹波波呢、這个， 哇， classic嘅， 佢个年代唔玩呢啲噶。 系啦，呢个 细细个咯，小学嗰阵时， 因为通常啲咩同佢玩，阿爸阿妈同佢玩嘛，呢啲系阿爸阿妈嘅童年回忆啊嘛，咁所以同佢玩咧， 我谂起细个阿爸阿妈呃我迪士尼就系得出边嗰个位咯， 我都试过呃我妹啊，呢个喷水池冇噶啦， 我同我讲系啊，跟住我就吓咁细嘅阵， 我系啊，冇啊，玩完噶啦咁样， 仲要信咗，仲要带我行埋巴士站嗰啲位咧，迪士尼就喺呢度噶啦，冇噶啦， 系啊，走噶啦，我哋开唔开心啊？ 你是不是属于比较蠢的批评？但我小时候被我妈呃得最劲，是说不要挨那么近那些玻璃，就是商场那些玻璃， 是 它会冷的，会跌下去的。 我现在都会怕，我不敢挨。 我也是的，是的， 我都很脆弱 的。所以阿爸阿妈没乱挨的小 时候。系啦，咁呢个我觉得即系阿爸阿妈都总有机会可能同你玩过嘅。 我阵间出去玩。 系啊，呢个好似都难揾啲咯。相对 玩嗰只细细支嗰个吹波胶。 哦，即系一条管跟住吹嗰、那个， 那个都好好玩。 好啦， 但系吹唔大咯，成日都。 好啦，到我啦，我觉得童年回忆呢样嘢啊，即系包罗万有，但系大家忽略咗一个点，就系童年回忆系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个原因系。当你攞翻出嚟玩嘅时候，你会对呢个童年回忆有种破灭嘅感觉。 系 系啦，所以我系买咗一个睇得虽然玩得，但你应该唔会攞嚟玩嘅一个玩具。 系咩啊？ 苹果棋。 哇，可以咁细个嘅？ 系啊，但个重点系咁细个你唔会玩，你就摆喺个书架上面。 哇，好得意啊！ 远观佢，系啊， 要斋摆啊，呢个系 斋摆喺度，唔系几个都可以玩嘅，其实系啦，佢系话苹果棋咯。 哦，系啊，好难， 好难玩嘅， 好难玩，太细啦， 太细个系啦。但系有一种摆喺度，你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嘅感觉，就系童年回忆啦。 你有冇 有阵时点解会开翻啲卡通片嚟睇咧？系做人都系唔好太现实，搵翻啲童年回忆嚟睇下。 系，但系睇咗几集之后， 但系睇咗几集之后觉得，唉， 都系咁啦， 睇到 啦， 系会其实会有种唔同嘅感觉咯。你大个之后睇翻咧， 好啦，两份礼物如果俾你拣啊，你会拣边个赢咧？ 好有意思啊！呢、這个 哦，苹果棋啊， 真啊，其实真系你大个睇翻啲童年嘢，你真系会唔同咗感觉。 其实我呢个演绎系啱啱搭车嘅时候谂， 系啊，我都估到。买完呢个之后啊，咁细个点样演绎咧？咁 咁细个点玩咧？ 系啦， 但系咁细个咧，会啲小朋友咪好易。 所以佢唔系俾小朋友玩噶，童年回忆都唔系俾小朋友噶，童年回忆系俾大人噶， 因为小朋友系喺童年嘅阶段， 系啊，你要搞清楚。 好啦，今日再次多谢 Harry 上嚟嘅，谢谢你啊 ，Thank you。话我没有深度，话我大脑乱构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先要挑剔一转身合躁，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独喺猫山呼出气概，不掉带卡通不觉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紧个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躁，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独享性本不需竞赛，不武装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见到吗？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他配得上我。Blah, blah, blah. 是空位的我才赢，祈求别再入场，同台就要合衬我，但最愉快一个才是我。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于傍晚六点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消息指，日葵楼同影葵楼有超过七十宗初步阳性个案，结果有待进一步确定。出现群组爆发的葵涌村日葵楼，下午有清洁工人在楼下清洗地面，当局中午派人将餐盒派送到居民的单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亦都到场视察。朝早有几名被列为密切接触者的日葵楼居民拖住行李，由卫生署的车辆接走，送到检疫中心隔离。当局亦在楼下的篮球场设置检测站，但暂时未安排居民采样。至于在日葵楼斜对面的影葵楼，凌晨被列为受限区域，居民需要在处所等候检测，直至所有受检人士完成检测，结果大致确定，才可以离开处所。目标是晚上七点，大约七点完成行动。政府建议所有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或以后，在全港任何一间宠物店购买了仓鼠的市民，将仓鼠交给渔护署作人道处理。渔护署署长梁兆辉表示，全港市民正饲养的仓鼠数目数以万计，有关决定是希望尽量减少影响的仓鼠数目，同时令风险受控，因此集中处理涉事两个批次的仓鼠，强调大前提是要保障市民健康，已经采取平衡的措施。梁兆辉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将涉及同一批次并传染性高的动物销毁是一贯的做法，处方曾经考虑将仓鼠隔离检测，但病毒有潜伏期，即使结果呈阴性亦都不代表没受感染，加上没有足够措施为仓鼠反复测试，担心隔离得越长对处方职员和商户职员都有影响，因此在没办法之下将两个批次的仓鼠人道处理。港铁观塘站观塘线油塘站下午有月台幕门设备故障，油塘站一度要关闭，然而重开。一批港铁工程人员和多名消防员在往黄埔方向的月台检查涉事事故的幕门。将军澳油塘站的列车服务已经恢复，乘客可以在该站乘搭将军澳线。观塘线调景岭至观塘站列车服务仍然暂停。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表示，如果中美陷入冲突和对抗，打贸易战、新冷战将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大国政治悲剧，亦是每一位普通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秦刚表示，当前在抗击疫情、重启经济、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面前，中美除了团结合作别无选择，亦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中美双方应当重拾融兵初心，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遵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轨，亦为世界注入期盼已久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天气潮湿，能见度较低，下星期中期气温稍为下降。现在气温十七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就先跟进返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呢，将军路到去观塘绕道方向近翠屏南村嘅快线清理好㗎啦。不过呢，车龙有待消散。而家车龙呢仍然排到过去将军路隧道公路近香港单车馆。咁就係较早前呢，将军路到去观塘绕道方向近翠屏南村快线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啦。不过一带仍然都系非常挤塞㗎。车龙排到将军路隧道公路近香港单车馆。咁另外咧，較早前啟祥道去啟業村方向近啟德隧道嘅意外都係未清理好，全線仍然封閉，經過請你特別留意。喺港鐵消息方面啦，觀塘線油塘站咧，因為月台幕門故障，現時來往調景嶺至到觀塘站列車仍然都係暫停服務。觀塘至黃埔站維持每四分鐘一班車。港鐵咧會有接駁巴士來往觀塘至到油塘站，乘客請你預留充裕嘅乘車時間，或者考慮改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在隧道方面，洪隧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暂时正常，不过落尖沙咀挤塞，车龙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都入口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车龙是排到过去观塘绕道近启德消防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彩云村。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近裕民坊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德宝花园。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就路路平安了。回来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過流感針，都打咗新冠疫苗啦。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用打針，喺飲茶見到孫仔， 老友記，你都快啲打啦！ 有一啲相遇係天意嚟噶。 我叫 Marco 啊，又會咁啱嘅。 我叫 Carol 啊，我要多謝你啊。 點解啊？ 如果唔係因為你，我都未必會知道原來有個展翅青見計劃。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声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连诗雅饰演的 Carol 遇到斯芬饰演的 Marco 之后，人生仲起咗啲咩变化？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点至5点，天儿子豪阿摄35成群伴你甜蜜展翅。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 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晏逢星期六下昼2至4啊， 叫咩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好，时间天气嗰啲自己睇啦， 睇啦，都系嗰句啦， 系啦。今日我哋嘅嘉宾系姚优啊， 优， 我好慢，我哋个 pacing 都慢翻添。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 后援会。 听下推介。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啊，喺屋企揀啲咩质地嘅拖鞋着呢？啊，我唔知道你哋喺屋企揀拖鞋嘅时候咧，会唔会都有一啲要求啊、喜好咁啦？咁我作为一个怕冻嘅龟佬咧， 平时出街我已经系着好多浸衫噶啦。好似而家呢一个天气，我着一件嗰啲类似即系 super warm 嗰啲底衫啦，然后加一件羽绒背心，再喺外面笠一件 hoodies 嘅，咁啊确保会暖，惊自己冻亲啊嘛。咁但系翻到屋企嘅时候，着住咁多衫又唔系好舒服。最紧要系边度开始暖气呢？就系对脚啦。如果拣拖鞋咧，都会有季节之分。先讲而家呢啲比较冻啲嘅天气。因为屋企地下咧系用嗰啲地砖地，系好寒嘅，咁所以嘅冬天嘅时候，我就会买一啲比较保温啲嘅拖鞋，嗰啲质地例如系可能有啲叫做类似棉啦，系啦，嗰啲纤维嘅嗰种又有啦，甚至乎我试过买嗰啲毛毛拖鞋，你谂下天寒地冻，将对脚塞落去一对毛毛拖鞋里面，几咁之暖呢？嗰种感觉就好似如果你有养一啲宠物，佢都有毛咧，有阵时佢哋瞓喺你对脚上面，好暖噶嘛，嗰种嘅感觉。咁但系去到夏天啦，天气热嘅时候，冇理由仲着毛毛拖鞋噶嘛，咁我就会转向拣一啲比较通爽啲质地嘅拖鞋，例如系一啲麻质嘅，甚至乎嗰个脚趾头咧系会露出嚟嘅，咁啊等嗰对脚又通爽啲，就算你出脚汗啊都唔怕臭啦，系咪？所以今日笨读兵团推介你拣一对。舒服适合自己的拖鞋在家那里穿。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即拖鞋这件事呢，刚刚听 Set 文我已经觉得是有一个的事要大家留意的。 是 就是讲起个地板的问题。你家是 砖啊， 砖地板。等我谂下先，死啦！我屋企系咩地板？我屋企都系砖地板，系啦。咁啊，然后而家暂住嗰位亲戚屋企嗰度，佢就系木地板嚟嘅。咁其实你唔好以为木地板暖好多，其实喺咁嘅天气咧，都系会冻，即系冻 都冻嘅， 都冻嘅。咁所以咧，即系因为我系上去暂住一阵，就觉得唉，唔好带咁多嘢啦，唔使特登买对拖鞋或者屋企拎过去啦。咁啊呢几日咧开始哇有啲冻， 赤脚啊都系 系啦都系赤脚，但系有啲冻嘅，所以一即系叫做离开咗厕所冲完凉，咁就即刻上床啦，又或者即刻跳上 sofa 坐喺度啦， 减少接触地板嘅时间， 减少接触地板。因为如果你系活动紧嘅时候都还好啊，个原因例如我煮紧嘢食嘅。你个人热嘅话系还好嘅，但有时你坐喺度，即系以前喺屋企，或者你行嚟行去，或者你连厕所都唔好想去，又因为你喺个被窦落嚟，哇，好冻啊，好冻啊！所以我系觉得咧，喺屋企有对拖鞋咧，系仲系需要嘅。但系咧，拖鞋咧系有几个种类啦，系咪先？首先第一，人字拖，先应该话，先唔好理佢嗰个形状先，个 质地啊， 最基本嘅款就胶拖鞋啦，即系例如包租公嘅嗰只人字拖啊，OK， 即系大家幻想到系边款蓝色、黑色嗰款嘅人字拖啦 ，OK， 咁然后开始其实我细细嗰只类似海绵嗰只嘅， 海绵嚟 嘅，即系硬海，佢唔系海绵啊，嗰种系咩质地咧？即系例如有一次有啲似你买电器。买部电视机翻嚟， 哦，佢侧边白色嗰、那个， 侧边白色嗰款咁样嘅，但系实净啲嘅，实净啲嘅，系啦，同埋冇咁多窿嘅， 系 嗰款，我系细个系着嗰只嘅，咁去到宿舍咧，我系着翻胶拖鞋嘅，个原因系咩咧？就系因为我会着埋对拖鞋去冲凉，入厕格，即系入冲凉格嘅，咁所以咧，我系好少极，我由细到大冇几可着毛毛拖鞋，即系如果冬天，例如可能系去外地旅行嘅，例如去日本又好，或者去远啲嘅地方都好，如果撞正冬天嘅话，假设喺酒店好冻咧，咁我系会着住对袜嘅。而唔会着毛毛拖鞋嘅，因为我真系好少着。因为去到后尾，你有啲即好似你啱啱提开麻质拖啊，好多款拖鞋嘅质地。你系 我而家嗰对就系嗰啲即系最多大牌子嗰啲，即系秋冬嗰啲暖啲。佢未去到毛毛嘅，而家用紧嗰一对。我唔识佢形容嗰啲系咪棉。 但你啲毛毛，你有冇着过毛毛先？ 有嘅有， 但你啲毛毛喺前面有冇公仔先？ 有噶，之前嗰啲有啲毛公仔嘅都试过。 我见过喺宿舍，我见过有个内地嘅学生系着住对 Angry Bird 嘅拖鞋喺度行嚟行去咯。 呢啲啊， 但系问题系佢着埋去冲凉，我成日好纠结究竟。 因為有啲 friend 咧都好講究嘅，即係宿舍住佢都有生活品味啦。佢會有兩對拖鞋，一對就係毛毛嘅拖鞋，咁可能前面可能得意啲有啲熊仔啊或者剩啦，就或者好似 Angry Bird 咁樣啦。OK， 咁係啦，咁但係另外佢就會準備埋多對膠拖鞋，咁係沖涼嘅時候就著膠拖鞋，即係例如好似你去沙灘嗰款嘅膠拖鞋啦。OK。咁然後咁你然後如果平時可能出出入入或者純粹喺房入面或者出去抌垃圾斟水，咁就著毛毛拖鞋去保暖嘅。 係，因為嗰個感覺好唔同。我以前住宿舍都係著膠拖鞋嘅啫，淨係即係冇兩對冇咁煩嘅。因為你去宿舍嗰啲浴室咧，太多人用咧， 係 你硬係覺得一定要著住嚟沖涼。 我想知你喺出面體育館，你會著住對拖鞋沖涼？ 如果又大又會啊會啊，又大咪會咯。 因為呢個係阿玲同我講嘅，即係凌子維同我講，佢話佢有個 friend 咧就係去嗰啲體育館沖涼，冇著拖鞋沖，咁然後就有啲食肉菌啊，然後就搞到好長手尾咁樣。 係因為我本身皮膚又係容易敏感咧，咁我就一定會即係公共用室嗰啲咪會，所以去宿舍我就冇搞咁多咯。但你翻到自己屋企嘅話，咁啊冇理由著住對膠拖鞋，我係覺得著住膠拖鞋咧係一種污糟啲嘅感覺啊！嗰種污糟啲嘢咁啊，因為我用佢嘅時候就係喺一啲宿舍啊，多人用嘅，咁所以佢俾我嘅感覺就係一種污糟啲啦。咁我喺屋企嘅時候，我可以抹乾淨曬嗰對腳，乾爽曬先套落去個毛毛拖喺度嘛。 哦， 係啦。咁但係我喺宿舍，我係盡量減少喺嗰個廁所嘅時間噶啦嘛。係，嗱嗱聲解完就走。咁所以亦都你唔會， 即係你對於膠拖鞋係有一款嘅，即係有個既定形象就係佢污糟嘅， 會污糟啲啊。 哦， 系啊，即系我去公共浴室啊、宿舍嗰啲嗰时会着啊嘛， 系， 所以我系泳池都系啦，我就算楼下嗰啲泳池我都系会着住对拖鞋冲噶，你就知道你系防污糟啊嘛。 好啦，形状啦， 吓形， 如果你要麻质嗰啲冇咩特别形状可以拣， 冇噶啦，因为夏天啊嘛。 我想知嗱呢一两年咧，或者呢两三年咪好兴啲男仔踢波啊打波之前咪会着一对嗰啲关刀牌或者三间牌嗰款嘅。嗰啲運動拖鞋 係 啦，即係可能前面一塊 水嘅 一塊一塊一塊嘢遮住，其實佢係一 即係套落去嗰個塊啦，好大大咁樣噶嘛。 你嗰款 O 唔 OK 啊？ 我嗰款 OK 嘅，但係個原因係因為佢而家出嗰啲款個底咧係好舒服嘅， 係。 系啦，依、這個如果出街拖鞋呢個另一樣嘢咧，就是、個底承托力夠唔夠嘛？而佢嗰啲運動牌子出嗰啲咧，首先佢防水，咁我哋去打波嗰啲沖涼可以著啦。 啊， 同埋佢個底好舒服，就係、是、我打完波咧，即係阿歐嘅 fashion 啦、 哦， 佢中意加對白色嘅襪咧， 哦係 有啲嚟噶嘛。咁我就覺得我可以打完波，我唔使換波鞋， 係 我就咁照套落去，我可以出街，即係譬如打完波翻公司咧， 係 咁你夠承托力咧都夠舒服，咁嗰啲我有著嘅。 但係嗰啲會唔會屋企啊？ 屋企嗰啲唔會啦，嗰啲就真係歸類為出街拖鞋㗎。 哦， 嗰啲既定形象係落得好清晰㗎、 哦。所以屋企就一定係嗰款好舒適嘅。嘅麻質或者棉質拖鞋， 揀顏色都要噶，你要配翻嗰啲 深藍色啊， 或者米色啊，嗰啲好家具嗰啲咧，我係要呢啲。 好啦，我想問一個問題，你有冇試過喺酒店著過一啲好舒服嘅拖鞋？ 有， 跟住 我攞翻屋企噶嗰啲，所以跟住咪攞翻屋企咯， 得唔得嘅咧？ 咩得唔得？ 即係因為有時嗱 ，let's say 我哋去時鐘酒店，佢都有拖鞋噶嘛。 時鐘酒店我真係唔知點樣啊，去嗰啲拖鞋。嗰啲有冇人著過嘅？ 嗰啲好似紙咁薄咧，佢下面好似一塊 人情咁樣， 好似紙皮咁樣噶嘛。然後面嗰個不織布咁樣嘅一塊一塊嘢不織布遮住。 嗰啲唔得，唔舒服。 但係如果你有一啲可能相對地貴價少少，五星級或者四星半嗰啲， 底有浸有 cushion 咁樣。 係啊，嗰啲好舒服噶嘛。 係啊， 你都要拎翻屋企嘅。 會㗎，有啲分男裝女裝添㗎，用嘅顏色同埋佢上面會寫住男定女㗎。男裝就唔知黑色咁樣，女裝就粉紅色咁樣 㗎。所以拖鞋係必須嘅。 系啊，抽，所以我去到酒店房第一件事咧，系会拆咗佢嗰对拖鞋出嚟着。 系， 你就觉得我翻咗去一个自己地方嘅感觉啦。系啊，嗰种仪式感我系好重嘅。 咁好啦，换言之，你系唔会喺屋企着人字拖？ 唔会，绝对唔会。好 firm 话俾你听，嗰对人字拖出去抌垃圾嘅时候会着啦。 哦，因为小弟咧嘅嗱，我好好又好似你咁话斋，系嗰个叫做既定形象咁样啦。小弟嘅阿爺細個係著嗰款膠嘅人字拖嘅喺屋企， 係唔中黑色嘅紅色嗰啲啦， 或者藍色嘅啦，即係總之嗰款啦。咁然後阿爸咧就係我講嗰只類似海綿，唔係海綿，即係實嘅棉，唔係實嘅棉，即係啱啱我講過好似 pet 箱嗰款嗰款，我唔識用啊乳膠啊。 嗰啲 pack 箱款啦， 系 pack 箱款嗰种质地，老豆只脚着嗰款嘅。好啦，然后到我大个嘅时候，因为细路仔咧喺屋企嘅时候系冇拖鞋着嘅，我 冇 唔使，因为赤脚走嚟走去噶嘛。咁、哦、然后就开始咧就系着阿爸嗰款嘅拖鞋，即系开始大个咗啦。七八岁嘅时候开始着拖鞋嘅时候咧，就着阿爸嗰款嘅童装版嘅。去到我十二三岁开始即系青春期嘅时候咧，就着阿爷嗰款嘅。嘅人字拖，所以我喺屋企咧系几中意着人字拖嘅，有时 哦，系咯，即系呢个，因为你细个屋企佢有呢， 细个屋企系用呢款噶嘛，同埋系咪我唔知咧，有一款嘅拖鞋咧系你觉得咧系去人哋屋企先至会有嘅，就系嗰款一系金色，一系黑色，然后前面嗰块皮咧，唔系即系前面嗰块包住你只脚嗰个咧，系啲网纹状嘅。 哦， 即系去亲人哋嗰啲三姑六婆屋企，一定有嗰款咧， 俾客着噶嘛，嗰啲 系啦，即系永远拖鞋，大家都啲既定形象。好啦，呢啲都系居家嘅拖鞋。我今日想研究多一样嘢，就系、是、出街嘅拖鞋啦。除咗啱啱提嘅运动品牌 子啦， 会着人字拖出街啊？ 之前有着嘅，以前，但系因为佢冇得着。 但系撇除咩？撇除你，即系假设你撇除嗰日要去游水或者要去沙滩，咁、哦、好合理，你着人字拖啊？但你嗰日真系可能落街买， 落街会啊会，或者以前因为宿舍咧喺我哋大学范围，你知噶啦，咁舒服啊嘛，你上堂可以摁摁脚咧，将下脚趾咧，咁我嗰阵时我咪会着人字拖咯，所以嗰啲会，如果啊我喺譬如我而家咪住嗰度行过观塘都好近嘅啫嘛，有时星期六日嗱又系个仪式咁啦，你觉得个人放假咧？我出街穿嗰对鞋呢要同我平时呢出去做嘢唔同，我平时返电台做嘢咪穿一系皮鞋一系波鞋啦。所以放假行出观塘食嘢呢，我係会穿拖鞋出去。话俾自己听，我今日係放假，係一种游行嘅状态。咁呢又係会穿拖鞋出街啦。即係呢啲状况我咪会啦。 咁但係嗱、啊、好啦，即係因为拖鞋相对地波鞋嘅感觉佢係、叫做点讲呢，相对地。 冇咁舒服你想讲。 唔係。你觉得佢好似唔值咁多钱啊？ 哦，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系噶， 即系波鞋，你觉得啊，千零二千蚊都可能可以，皮鞋系再贵啲嘅， 系 系啦，拖鞋好啦，而家有啲牌子嘅人字拖系可以去到二三百蚊一对噶嘛？你会唔会买啊？ 唔会啊，我嗰对运动嗰、那个我都系等佢特价百零蚊我先买，我就系觉得拖鞋咧粗着啊，亦都系因为，所以咧你去到二三百蚊已经差唔多去到一对。波鞋或者平少少嗰啲叫平底鞋咧，我觉得佢嗰、那个嗰、那个佢个分类喺个表嗰度，佢喺最底层，所以喺最底层咧，佢价钱应该都系最底层，你明唔明啊？我个人系嗰啲好 stereotype 嗰啲人嚟嘅，所以你同我讲有啲，我谂你二三百都算平，嗰啲即系再舒服嗰啲再上咧，我真系觉得 系系有见过、嗯、有啲人字拖系可以去到四五百噶， 我真系搞唔掂啊！ 嗰啲不了， 嗰啲我唔得 不了， 有啲类似。拖鞋嗰啲膠鞋咧， 哦，即係咁樣啫，我唔得噶，唔得噶， 嗰啲即係鱷魚嗰啲， 我覺得係個款嘅問題，我自己個人嘅喜好唔得啫，係啊，但係係咯，我自己麻麻地，同埋都我覺得個質地，即係因為其實咧，説到底，即係鞋呢樣嘢係真係嗰個質地嘅問題，同埋你嘅承托能力，即係關個人嘅行路姿勢啊，你嘅體重事，所以我係幾偏向，我唔係好揀毛毛。揀翻我自己中意嗰種嘅質地，我啱啱上網 search 過係類似橡膠質地嘅嘢咧。個、原因真係基於個承托力問題，因為麻同埋毛毛咧個承托力相對地冇咁好嘛， 差啲㗎。 或者膠係會著得耐，你腳踭係會痛嘅。咁當然我都試過著嗰啲行山嘅涼鞋，即係行山人字拖去行啦。咁你都 feel 到真係冇涼鞋，即係冇行山鞋咁好嘅，容易抽筋多啲嘅。咁所以我就話鞋你始終都係説到底咧，就除咗你睇個價錢之外，就係、是、要睇佢個質地係適合你喺咩場合去使用咯。即係例如你濕唔濕得水嘅，或者你嗰日係要出街行幾遠，我會諗㗎。即係例如我嗰日可能出旺角嘅。我都系着人字拖翻工嘅，嗰日冇约嘉宾嘅，我都系着人字拖。嗰时师兄祠堂，我夜晚成日着人字拖翻嚟。 哦，系啊， 系啊，所以对于我嚟讲，我会舍得买二三百蚊一对人字拖咯，因为嗰对人字拖某程度上就已经我哋一对出街鞋 咯， 系啦，所以嗰个承托能力对于我嚟讲系紧要咯、 哦。我想问多一样，喺屋企嘅话，露唔露趾啊？ 我露趾嘅，系、啊、但系呢排开始发现唔露趾都有佢嘅兴奋地方，所以说到底都系嗰个叫做冇舒适度， 系舒适度啊！你见人就安全感啊，包住啲脚趾头 啊，见魔知， 系叻杰，系叻杰。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我话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日同我哋嘅嘉宾姚悠讲到童年回忆嘅时候，发现我哋大家咧嗰个年代都差咗一橛嘅。因为特别讲到动画嘅时候，虽然都系同一套作品，但系因为系嗰啲系列嘢咧，佢睇嗰一代同我哋睇嗰啲咧都已经差一橛噶啦。咁当然喺呢个层面，我都几佩服嘅，因为喺即系创作嗰边嘅角度，佢用住同一个嘅品牌不断推陈出新。咁令到每一代嘅小朋友，佢哋都有机会接触到，好似嗰啲蒙面超人啦，跟住咸蛋超人系列啦，跟住嗰啲美少女系列啦，跟住到陀螺啊、摇摇啊、卡 game 啊，跟住数码暴龙同埋数码小精灵呢两大巨头就更加唔使讲啦。我谂翻我童年时候有一套嘅作品。嗰阵时唔识睇嘅，但大个大家都称佢为一套神作。嗰阵时好似系唔知星期六定系星期日夜晚咧，就会抱住个电视啦，咁啊电视台会播咁啊睇。讲紧就系呢一套《钢之炼金术师》啦。咁初期以为系嗰啲我哋小朋友睇嘅，即系嗰啲打打杀杀啦嗰啲啦，睇得好爽嗰啲啦。点知后屘就发现哇，越嚟越深、啊。啲节奏唔系想象中咁快啦，唔系咁容易睇得明噶。后屘我记得睇睇下就放弃咗啦。跟住直至上到大学有一个暑假，我记得冇乜嘢做嘅时候，就开始揾翻啲经典漫画嚟睇。咁嗰阵时就由头再睇一次《钢之炼金术师》，我就觉得哇，呢一套嘢唔怪之我细个睇唔明啦，我大个其实都未睇得明晒。而佢动画有一个广东话版主题曲咧，我一路都好中意嘅。特别细个睇嘅时候，你会觉得，呢首歌同一般嘅动画主题曲好唔同啊！佢个质地好似大人啲嘅，成熟一啲嘅咁，咁就令到佢喺芸芸嘅动画主题曲当中咧就 stand out 咗。咁所以今日就好想播翻呢一首歌嚟回忆一下啦，有陈奕迅嘅呢首《不死传说》啊！ 被伤害够，就用一对手，痛快的割开昨日诅咒。入夜等白昼，剩下伤痕开始结焦那胸膛。城外快要变作困兽斗，人人站在赤脚走。听朝世界到处也哭了，无尽处充斥了太多纷扰，人类这么渺小。这一刻身边看到真是那飞鸟，无惧怕高飞去发出光辉，长夜在那方照耀。是你亲手拉我高飞到高空最高点，再掉下这地，然后我高声讲我非贪生怕死，可惜见不到转机，只得忐忑的心永远伤悲。若被伤害够，就用一对手痛快的割开昨日诅咒。入夜等白昼，剩下伤痕开始结焦那胸膛。城内快要变作困兽斗，人人寻求赤脚走。这一刻挥手再见，真是那飞鸟离别了，只得我再等天晓。明白自己多渺小，不奢想伸开两臂会振翅飞去，唯独我血